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一梦啊。那么今天呢是有请我们的两个嘉宾，一个是我的闺蜜楚嫣，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楚嫣，又和大家见面了。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是包大英，著名的心理咨询师。 Hello， 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聊的主要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因为大家也都如果看我们女神经常看的话，就知道我是。主要是弄化妆的嘛，怎么今天跑来这个爱情补习班了呢？ 友情串班 对，友情串班了，替我们的赵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说的是女生化妆的这些小心思。其实我想问一下两位啊，你平时化妆的时候你有什么小心思？楚妍， 我这个人吧，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幻想。 比较喜欢幻想， 对，因为我平常特别喜欢看一些美妆博主的那个化妆视频。然后我在化妆的时候呢，就总是在镜子里面看着自己，就想象把自己想象成美妆博主 啊， 然后感觉自己每一笔都是神来之笔 啊，就是像人家画的一样，就是一毫米都不带差的， 对对对， 笔笔直直的是吗？ 对，一笔就能成。但是呢，想象跟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所以说每次化完妆之后，我都有点不太满意 啊， 可能是因为想象力太过丰富，之后现实和理想。和现实落差太大。 是因为刚才我也介绍了楚妍是我的闺蜜，所以平时我们两个日常生活也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我知道她的手到底有多残了。那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老师包大英老师，就是那如果平时你化妆的时候你会有什么一些小心思呢？ 我化妆的时候只有一个心思，就是今天要上节目了。 就是因为要上女神百分百所以才化妆。 哦，是的是的。 谢谢你这么重视我们的节目。 但其实真正化妆的时候，我们内心会，大多数人内心会翻腾一个隐隐的一个小的脱颖而出的一个意愿，就是如果我化妆了会不会在众人之中有人能看见我。 对，会有这样的， 会， 女生会这样想。 是的，女生一定会这样想。她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层面可能没有这么想，但你潜意识里边会觉得这样会很优秀、很卓越、很引人注目。我觉得，所以化妆变成了一种女生，大多数女生的习惯，其实非常合理的。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女生化妆的时候的小心思。刚才也大概的给大家说了一下。那除了这个呢，还要问问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化妆呢？那么最开始化妆是因为恋爱吗？还是因为什么呢？还有就是会很在意身边的就是女孩子天天化妆吗？你会不会嫉妒呀？或者是不化妆不出门的女孩是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也会放几个视频，就是几个电影啊电视剧的视频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那么在节目开始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频道的啊。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看我们女神百分百啊。那么从周一到周日呢，是每天都有不同的话题的。那么作为女生呢，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作为男生呢，你还可以就是讨女朋友或者是你老婆的欢心。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吧。但是由于今天我们这一部分这个视频呢有一点点问题，所以视频给大家播放不了了。我们两个我和楚嫣呢就给大家直接进入到女神麻辣烫这一部分，好吧？ 没错，为大家介绍几部目前非常热门的电影。 对，那这一部分这个电影呢，首先是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电影呢是将于9月30号上映的动作片追龙。那这部电影我和楚妍刚才看的时候就说，这阵容真是 阵容太强大了， 非常强大。 它是一部动作片， 是 几乎汇集了所有的就是动作界动作片界的这样的明星。 对，没错。那么这些都有谁呢？首先咱们说导演啊， 好， 那就是 王晶导演，然后演员呢是甄子丹、刘德华、刘浩龙等主演。哇，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特别想看一场精彩的武打戏。 好，没有问题，那到时候你就抛弃你的男朋友跟我一起看吧。 没问题。 那作为国庆当中题材最特殊、故事最刺激、阵容最豪华的一部电影呢，《追龙》自定档呢就备受关注啊。那导演呢王晶也表示了，这部电影呢花了很多的心血，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火花，而以后若有人间最喜欢自己，哎，这是什么？而以后若有人间他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他终于有一部可以说了。这一句我感觉是有点问题的，这个高度大的应该是，如果以后有人问他他最喜欢自己拍的哪一部电影，然后呢他会特别竖起大拇指说最 就是这部追龙。 追龙、对，没错， 好的， 对。哎，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看这个追龙的，哎，现在是可以看了吗？这个视频好像还是不可以。好，那我们继续吧，等一下一起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让女神都会心动的大片儿。注意啊，是女神都会心动的大片儿。 好， 它终于有了一个上映的日期，那就是《王牌特工2》之黄金圈。我不知道一梦，在咱们大概是去年吧，这个《王牌特工》上映，你去看了吗？ 我好像是看，但是你知道我就是对好莱坞就是国外的片子，就是一看完之后我的印象 是不是有点偏盲？ 对对对对对， 就是看过之后当时觉得很精彩，哇塞太酷了，但是回过来再反想就觉得记忆不是特别深刻。 是那包老师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对大多数好莱坞大片，尤其是特效啊或这类特别特别特别炫目的那种，我反而觉得内心不会被触动。 是，就是觉得哇，他的手法真的是太炫了， 技术登峰造极了之后，你会发现他走心的部分、讲故事的部分反而变弱了。 对， 所以我会更多的，我觉得我老了吗？然后我会去看很多老电影，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90年代、80年代的港产片。哎，我觉得那个时候电影好好呀，包括好莱坞的电影也是很多老电影非常棒。 是，没错。 然后新电影成为经典的可能性，你会觉得哎，怎么越来越小了呢？ 不过也有这种情况，像美国的漫威啊，他还有 DC 他们出的那些英雄。形象我觉得会对我们就是我们会对他们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个他们拍的有的时候实在太乱了， 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形式上面就是太丰富多彩，太刺激人心， 对对对， 往往就会忘记他的这个剧情啊或者什么。但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部王牌特工，这个我记忆特别深刻。 是 吗？虽然类似于这种特工的什么007啊，然后大闹皇家赌场，类似于这样的特工片特别多， 对， 但是这一部我特别深刻。就是我看的第一部，就是主要是可能是因为男主角男神太帅了吧，所以我能够记住。但是呢咱们一会儿要说的这个王牌特工2同样也是一个男神聚集和好莱坞明星聚集的一部片子。 好的，给我们讲一讲。 好，王牌特工2黄金圈正式宣布定档在10月20号，并发布了王牌出击版的这个定档预告。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好莱坞巨星啊。 好的， 有这个科林费斯、塔伦艾格顿、马克斯特朗姆，还有这个佩德洛帕斯卡组成了这个联邦特工阵营。更重头戏的是呢，还有这个奥斯卡影后朱莉安摩尔饰演的反派，这个压阵啊，作为这个大反派女特工头来反派这个压阵，可以说正义呀与邪恶呀，还有这个特工阵营，可以说是三方阵营集结完毕。可以是确实是一档就是特别的盛宴。 是， 特别特工盛宴。 光说咱们不过瘾呢，咱们是不是得给大家放一下预告 啊？有预告吗？ 当然有预告啦。来，我们看一下，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对我们推的这两部片子一定会非常感兴趣。废话不多说，来，我们先看一下我刚才推的那部王晶执导的《追龙》。 香港在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香港。我记得我老爸跟我说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这是我们的探长洛哥。 哎，你很能打呗。 哼，没，我下去。我需要你来的时候你就来。 今天给洛哥一条生路，我阿豪一定会还给你们。 我说过，只要我有的，有你一半。 阿浩，我们跟他们斗不过。 怎么斗不过啊？现在全香港的货都在我手里。 这个天下分黑白，白我最大，黑你最大。 好的，楚燕，你刚才看见了这个预告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记住一句词儿， 嗯，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那除了就是还有这个刚才我们帅气的花仔还说了一句， 嗯， 这个世界只有黑和白，黑你最大，白我最大。 哇塞， 你不觉得他们，其实我觉得港产片刚才一看之后又拉到我们，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古惑仔呀、 啊、无间道啊， 对 啊， 那个时期、 嗯、 确实这个影片从预告看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去看一下的，我们去掏腰包看一下、 嗯、 好了，刚才楚燕呢也给我们说了一下这个王牌特工二，来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它的预告片。好的，那这一部分呢，女神麻辣烫这一部分呢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吧。我们的主题是女生化妆的小心思是什么呢？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爱情补习班，我是主播一梦。那么今天呢有请到我的闺蜜楚燕。 Hello， 大家好，我是楚燕。 嗯，好的，还有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老师。 嗯，再跟大家问声好。Hello， 是的。 嗯， 那么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那么多电影啊，你要去看电影呢，首先呢是跟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去看，或者跟家人看。你只要出门呢，一定要化妆，是不是？哎呀，怎么感觉又要回到我的周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了呢？ 哎、其实我觉得、嗯、你刚刚说到出门要化妆、 嗯， 我觉得可能跟家人或者跟朋友的时候不一定出门化妆。出门逛街啊，看电影要化妆、 嗯、 但是有很多女生会跟男朋友的时候一定会化妆， 哎， 这样的 也是有 变的一个现象、 嗯、是有这种情况吧、嗯、老师、嗯、 其实就是说跟自己心仪的异性在一起的时候、 嗯、 他总想展现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 嗯、 然后把自己好的那一面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持续的吸引对方，以维系这个关系的持久性，然后这个持久在女孩内心世界里会隐约感觉到持久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永恒， 持久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永恒， 因为当然永恒不会是因为就是持久，它是一个短暂的东西，但是永恒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东西、 嗯、 所以他想长时间的吸引对方的时候就要想一些办法，化妆当然是一个办法，所以有时候女孩子在那个化妆上会用很多心思、 嗯、 其实有这个力量，但是有时候、嗯、其实女孩子在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她内心隐约的在化妆的时候会在想，就她持续每次化妆的时候内心都会有一点点这个小心思，是说、 嗯、 我也许今天可以碰见我的真命天子、 嗯、 所以我每天都要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最亮丽的一个外形，然后去站在这个人面前，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出现，不过我要准备着。 啊、哦嗯，是这样子的， 对， 女生会有这样的状态，但是楚燕知道，就是我这样的女生啊，就是一梦这样的女生、 哎、这样的女生， 虽然我是这个。是主持周六的咱们的这个化妆间这一部分的，但是我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啊我还真挺懒的，就不怎么爱化妆。 嗯， 你不觉得哎，你不觉得我是你身边朋友里面最不浪费化妆品的那一个吗？ 我觉得是。 是不是？ 反正一梦平时呢都是 嗯 有事儿的时候再化妆，没事儿的时候一般不化妆。 对、 无论是跟朋友出去、跟家人出去、跟男朋友出去， 对， 能不化妆就不化妆。 其实我觉得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一种自信在里面嘛。 没错， 就是我觉得女生不仅是，我觉得太过于用这种妆容啊， 或者 是包装自己， 去包装自己，掩饰自己。 对，其实是另一方面是体现着自己一种不自信的一个表现。 嗯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主要聊的可不是化妆哦，其实也是分析一下大家的心理。如果有这样的心理的心理问题存在的话，可以帮大家解决一下，对不对？ 嗯。 那楚嫣也可以提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在化妆的时候这样的心思。心理， 在化妆时候的心思啊， 对， 我还是想说说我身边朋友的例子。 可以，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美妆达人。她呢会思考，她不像平常的女孩一样，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家是为了美而去化妆。她可能会在考虑要今天要出去什么样的场合，要去做什么事，她要化不同的妆容。然后呢，有一天她交了男朋友，然后她也是希望能够用妆容展示不同的自己，她就为自己设置了每周不同的妆容。 比如说，你让我想到了 cosplay， 是这样子的吗？ 她这个妆容嘛，还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夸张的，但是呢，她是比如说周一设计一个浪漫樱花妆，然后周二设计一个这个秋季的一个比较暖的那种妆容， 暖妆。 对，而且呢，她真的是非常用心，然后也在用不同的化妆品研究，然后再画。然后她的男朋友每一天见她都是不一样的 啊， 确实是 增加了一个新鲜感。 对对对， 在爱情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能折腾的女孩子啊，还真的是变美，根本就像那句话一样，没有丑女孩，只有懒女孩， 只有没有丑女孩，只有懒女孩。那老师呢？老师， 楚嫣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大多数的男生对于女生妆容上的细小变化几乎是看不见的， 看不出来。 对，但是当你问他的时候，你觉得今天漂不漂亮？聪明的男生就会说非常漂亮，他很认真的给你一个回应。但是不聪明的男生说跟昨天有区别吗？哎，前天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男孩子当一个女孩她变化一个妆容的时候，其实他希望得到对方一个积极的回应。 对， 是的是的。但是大多数男生其实他真的是看不出来的。 对，他是看不出来的。那我想问一下楚嫣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化的妆？ 我大概应该是从刚上大学， 刚上大学那时候开始。 对对对，就可以说是化妆启蒙相对比较晚的时候。 哦，我们两个其实是同步的。 对， 他 应该是同步的。 但是我发现我好像进度要比你快哎。就是我跟你说啊，老师还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 完了，开启姐妹吐槽模式了。 开启这个， 我想先闪掉。 开启一下吐槽模式啊。就是他叫楚嫣啊，楚嫣的昨天的妆、前天的妆、大前天的妆全都是我包办的，除了今天啊，因为今天我也要上节目，我要化妆，我就不想管他了。这个王楚嫣他是真的不会化妆，就是眼影啊、眼线啊、睫毛膏啊，他除了会打一个底，其余的我都觉得他的手是残的。 天哪，有这么夸张？大家看今天这个妆可是我自己画的， 对， 应该还可以。 就是而且我告诉他，就是你画眼线的时候呢，一定尽量用你的手指肚呢，把你这个眼皮稍微往上翻一翻，这样好画。我说的跟他非常细节，我总是像他妈妈一样的去教导他。 我就需要像这样的一个闺蜜。完了，我觉得这节目有点像女神百分百的美妆节目。 没有没有，吐槽一下，简单吐槽一下。但是我觉得楚嫣的这个进步还是挺大的。 我每天都在研习，因为我身边会化妆女孩子太多了。 对， 我发现有的时候吧，你不学习就会退步。然后当一块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女孩有这个小心思，是不是一块出去看电影，总不太希望两个人悬殊太大吧？ 对，而且还要自拍照相发朋友圈，是不是？ 天哪，这都是 有这种情况， 一条龙的日常生活。 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再加紧学习。 对，不仅如此，而且 自己的这个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平时包括老师也是上高中啊、初中这个时候，学校也是不允许化妆的。 对， 就是不允许化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都是素面朝天，就 是 最原始、最天然的一个状态。我们之所以就是步入了大学之后啊，包括工作以后化妆，其实除了让自己更美以外，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我觉得你把你自己打扮的比较得体、比较大方、好看，就是别人也是赏心悦目的。 对，其实化妆是某种意义上的标志，它从一个女孩蜕变成一个女人，化妆是一个其实极具代表性的标志。 没错， 就是当你在外在世界展示你的女性魅力，而不是说一个小女孩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时候，你的成熟、你的淡定，在你的妆容里也不断的体现出来。 是的， 对，所以你发现一个女孩，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化妆，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开始尝试妈妈的高跟鞋，然后开始玩这个妈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眼影啊、化妆品啊，然后往脸上乱涂。这个阶段其实还没有进入到所谓化妆的阶段，它是看上去一种简单的行为模仿。但是到了所谓的就大学或者是大学毕业工作这样的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哦，她内心开始起了变化，她是一个成熟的女性，然后再用一个成熟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学习化妆，我觉得其实是跟她自己内心这个女性特质的变化和产生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说就是化妆已经不是一个单单的追求外表的这样一个表面的美，更多的它还是代表着一个女孩的成长， 对， 一个女孩想要获得社会的关注或想要积极融入到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体现。 没错，而且我觉得学会化妆也是学会一项技能嘛。你像就比如像我们会学会开车的技能，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也是为了我们去适应社会的这样一个生存的法则。 其实他内心也是某种信号。 对啊， 对，他那个信号里边有一种说他要告诉全世界我要谈恋爱喽。 对，我也想问一下，那么最开始化妆你们谈恋爱了吗？ 天哪，这个 我觉得至少是准备在谈恋爱， 久远， 对对对， 有没有有没有？哎，你要这么推算的话，咱们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化妆，头上顶个小红点， 对对对，小红点，然后铺着小腮红， 对对 对, 对, 对，哦，我们每个人都顶个小红点，对对对， 这是记忆犹新的东西， 当时的那个小时候的娇梨妆， 对 对， 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你恋爱了吗？ 我 不是幼儿园， 你是想说那个就是化妆是不是因为恋爱而化妆，是不是？ 类似于吧， 类似于这样。其实我差不多吧，差不多。我觉得像刚老师说的一样，当就是步入大学社会，然后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是希望能够得到身边人的关注，所以慢慢学会了化妆，想先通过提升自己的外表，来获得一些吸引力 啊。楚嫣的意思是，她想先。先提升自己的外表，然后再获得一些吸引力。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两个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外表确实是会比那对是第一印象，确实会比那个内心接触的时候，他可能时间来得更快一些，更就是能够更容易一些。所以说，首先。来完善自己的妆容之后，再慢慢与对方接触自己的内心，这是一个由外到里的一个接触的过程。 确实是这样子的。 楚妍说的其实我特别同意，因为好多人说哎，一个男孩你应该喜欢我的内心啊，你怎么可以只喜欢我的外表呢？ 对， 但事实上如果你不让他看到你的外表，他是没有机会看到你的内心 的， 因为他都不愿意接触你。 对， 当然其实你内心的这个表达在你的外表里其实是统一的，所以有的女孩就特别强调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内在，但是我的外在我就不在乎，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内心是很矛盾的，就是没有人能够欣赏到他，因为他已经逾越过了外表这一坎。 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那一句就是什么日久生情啊，这些话有多么的打动你啊怎么样的。我觉得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外表，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呢，我觉得是两个人接触的第一步。接触的第一步就是不一定你要美若天仙，我一定要像那些香港女明星一样，我真的太漂亮了，我五官都没得挑剔。不用，就只要你就是化点妆啊， 对， 就是提升一下 说这个对 面容的这个颜色啊， 这个、 对，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周六这个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啊，可以教大家怎么化妆。好的，那么马上就要到半点了，这个半点呢有一部分的小广告，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再回来。We need more money, they say,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九八二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四点为您准时奉上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个嘉宾，一个呢是我的闺蜜楚嫣，来楚嫣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楚嫣。 嗯，好的，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老师。 Hello， 大家好。 嗯，好的，刚才我们私底下也聊天，我们好像都是北方人啊，所以感觉聊的还是蛮投缘的。好的，那接下来也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啊，就是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或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了。我们女神百分百的是每一天给你介绍的内容都不一样，有这个母婴啊，有时尚穿搭呀，还有这个新爱情心理咨询啊，就比如像今天的这样的节目，还有这个美妆类的、护肤类的，还有下午茶，会给你总结这一周不同的资讯啊，非常的丰富。那么女人看了呢，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可以丰富自己啊。那么男生呢，去看了之后呢，可以也是讨一些经，然后回去讨好自己的女朋友和自己的老婆。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女孩化妆的小心思是什么？嗯，这个化妆不是重点，是这个小心思是什么？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化妆，我们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外表好看之外呢，其实呢，不以为然，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心思。 嗯， 那楚嫣给我们说一下吧。 嗯，说 刚才说了 化妆的时候的小心思， 对对对， 是不是啊？这个化妆的时候呀，我觉得在不同时候，每个女孩的心思都是不同的。 嗯， 就比如说今天要去约会，我化一个妆，就是希望走在人群当中更自信，能够让这个男朋友感受到我的魅力。 嗯， 又或者比如说我们进入职场， 嗯， 然后参加会议或者是办理工作的时候，也希望有一个比较较好的妆容，有一个精神的形象，能够更加自信从容地应对这个职场上面的一些风波。 是 啊，又或比如说我们要跟朋友去做开 party，嗯，然后参加聚会，然后呢也希望有自己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面貌，能够更自信地在人群当中闪耀。 对， 嗯，但是其实我发现不论在什么场合化妆都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而且就是能够让自己非常的能够投入到不同的场合当中。 对， 化妆 有这样的一个因素。不过我想问一下老师啊， 嗯， 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女性朋友每一天都会化妆的那种？ 嗯， 只要就是她不化妆不出门，就甚至我可能取个外卖我都要去打个底化个妆。 其实这样的人我生活当中倒是不多， 嗯， 但是可能就是比如说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例子确实是存在，嗯，其实在内心他有一个这样的一股力量，就是我不化妆不出门，那意味着我对我自己本来的样子是不认可的 啊。 对，当他不认可自己本来的样子的时候，他一出门他要见人的时候，他就要加上一个所谓化妆的这样一个东西在自己身上，他觉得这才是自己是完整的。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人内心里边有一个强迫自己的力量，就是我一定要化妆，嗯，如果不化妆他约等于自己就死了一般的感觉。 哎，真的是。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老师说这个啊，是就不化妆不出门，嗯，但是我还知道一个特别更极端的例子。 你说 才是化妆 来跟我们唠唠。 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那个新闻， 嗯嗯， 说日本有一个女孩366天 从来不卸妆。 哎，我也看了这个微博的一个视频，哦，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看过？哦，没关系，下 我好像有听过这个新闻， 转发啊， 真的，整整一年多都不卸妆，他每天就是不停的在给自己的脸上补妆， 就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带着妆容， 就是他从来他就不卸， 对， 然后他也不就是就不停的在补，如果有地方缺损，然后就一直在补，然后我就在想。我的天哪，那皮肤那万一有一天到了必须要卸的时候，那个皮肤得什么样，啊， 我记得他好像是参加了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 嗯， 然后当时现场卸的妆嘛， 嗯， 当时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两天不卸妆这个脸我就会烂掉了，嗯，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嗯，就一，哪怕一天 我觉得他那个可能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化妆品吧，也或者是他可能在不停的补妆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加入新的这种化学试剂， 就是，可能你是这样， 嗯， 你可能是这样认为啊，嗯，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心理就不太正常， 嗯，我听到这样的新闻，嗯，其实我内心还蛮难过的，那种难过是因为就当你面对一个女性，她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她没有办法平和的去面对自己真实的容貌， 嗯， 这个时候她要不断的用化妆这样的一个强迫性行为去才能去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她真的已经不健康了， 对， 当然我们不能给她这样一个标签或者定义，但是，我觉得至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所谓的正常的生活， 是， 而在他心里边，化妆变成了他生活当中一个不断强迫的一个行为， 是的， 当他不断去强迫这个行为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不是舒展的，他会非常的局促， 嗯， 因为只要这个化妆这个动作停下来，他就非常焦虑， 嗯， 因为这个焦虑意味着说，如果我化妆停下来，那么我的脸就会被人看到说丑陋的样子， 嗯， 而这个丑陋的样子不仅我自己接受不了，他觉得全世界也接受不了，所以其实他用这样的方式不断在填补着自己内心认为自己丑陋，同时又不允许别人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想这个内心的痛苦我觉得可能不是一点点，应该是非常的痛苦的， 嗯， 对， 那我想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嗯， 因为我们的嘉宾今天也是心理咨询师嘛， 对， 像这样的一种就是情况，比如说不化妆不出门， 嗯， 又或者是不愿意卸妆，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愿意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嗯， 这样的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心理问题吗？ 我更不愿意说是问题， 嗯， 我愿意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他某个痛苦的点， 嗯， 然后有的人痛苦的点会表现在这样的行为上，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探索，包括他自己， 嗯， 他如果有意愿的话，他都可以去探索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反常一点的行为， 嗯， 或者说强迫一点的行为，因为这个行为背后有他自己能够去找到的解决的路径和方式， 嗯，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只要能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他让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找到一点点所谓的那个解决的入口的话， 嗯， 我觉得只要有意愿都是可能的， 嗯， 对， 就是只要有这个意愿，所有问题都是能够迎刃而解的， 没错，嗯，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三个人是怎么看待就是女生化妆的这个问题， 嗯， 那我们也看一看这个男生是如何看待女生就是化妆，包括这个P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女生 P 图还一件挺正常的事情，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我有时候发朋友圈的话，也会给自己适当 P 一下图。 其实我觉得 P 图其实挺正常的，虽然我自己不会 P 图，但是我觉得女生 P 图也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好看一点嘛。其实我觉得我不介意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女生来说是件好事，对于男生来说也是。然后在学校呢，看见那些就是比较学生化的女生，就觉得太没有生活感了。在网上能看那些她们屁股，觉得哇，眼前一亮，觉得非常好。 就像那个中国的美完全在于 P 图，女孩子，然后欧美的女孩的美完全在于健身，那么日本人的美就是在于化妆。这是我对于那个 P 图跟那个一些东西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女生 P 图这件事儿啊，她要是在朋友圈发那个照片的话，你要评论的话，挺好看的话，她肯定说是 P 的。然后呢，我要说的话，我要评论回复评论的话，这么好看，已经是 P 的话，她肯定会把我拉黑了。 很多事儿越接近真相就越痛苦，所以还是 P 图吧。 我觉得这很正常，我是支持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那么当然是希望自己的照片变得比较漂亮。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刚才看了一小段这个视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啊，就是除了化妆，咱们还有一个 P 图这样的一项，是不是？ 嗯， 就是那句话怎么说？什么亚洲四大巫术之一？什么有一个就是 P 图，是不是？ 日本的化妆，韩国的整容， 对， 然后 中国的 P 图， 美图秀秀， 美图秀秀， 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 刚刚提到的， 对， 是哪个来着？ 我也忘记了，反正有一个 P 图，这个确实是啊。现在很多女生即使不化妆啊，她照相她也完全不 care 的，就是我完全可以 P 呀，我可以瘦脸呀，我可以亮眼呀，我可以大眼呀， 对， 美牙呀。 在市场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美妆 APP， 对， 你完全可以不化妆，你就可以 P 一个眼影 ，P 一个眼线， 甚至还可以给你 P 妆 ，P 那个妆容， 对 ，P 个不同的日妆， 对啊，韩 妆 啊，你都省去化妆了，对，所以还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般女孩美丽的蜕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就是除了这个恋爱呀、失恋呀，还有这个工作找不顺，还有其他的吗？ 变美的契机吗？ 对，变美的契机，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理由，就为了取悦自己啊， 取悦自己， 对，没有任何原因，就是如果就在我没有任何，比如说我没有男朋友的情况下，然后我也并不 care 其他周围人的看法的情况下，我就是单纯化一个妆，或者涂一个烈焰红唇，或者是涂一个什么样的口红，能让我觉得自己变美，我就本身就很开心， 对， 就是取悦自己而已，并没有 那老师呢？ 我觉得其实楚燕刚才说的，我还挺认可的，就是女性的那种内心有一个独立意识或者自我意识的时候，她发现化妆不光光是要取悦男生，所谓什么传统的有一句话叫什么女为悦己者容，其实没有悦己的人，我们仍然能够自己悦纳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就有一个，我化妆或者是不管是穿漂亮衣服也好，很多人就说，哎，你是不是穿给男生看的，然后你就是为了取悦异性，但事实上你发现女生非常任性的去做自己的时候，她不一定要取悦于异性，她只要让自己开心就行了，很简单， 是， 所以这个过程你会发现这样的女性反而更具有魅力，因为不光同性异性喜欢她，同性也非常喜欢她，然后说老人喜欢她，孩子也非常喜欢她，因为这个女生她内在非常的流畅， 是， 对，因为她自己看着自己就开心，别人看见她也很开心。 对，这个我特别同意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啊，女孩化妆不出门，好像听起来就是为了就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 对。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女孩就是化妆就是为了取悦自己，她恰恰证明她自己内心的独立和内心的强大。 是的。 那我不在乎你们别人怎么看，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我只是我自己高兴，又没有什么错。 是，而且我觉得女孩子不仅是要在外表上蜕变，在心态上和心理上面更要蜕变，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嘛，就是我们掌握了一手化妆的技术，我把我眉毛画得有多好，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参加综艺节目的那个女生，我366天365天我都不卸妆，这是一个心理问题，还有就是刚才所谓的女生过劲儿的 P 图啊之类的，这都是源于一种不自信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仅是要在这个外表上蜕变，更多的要是在内在上面的一个蜕变， 没错，而且对，我觉得刚一梦说特别好，他觉得就是内表和内外兼修嘛，才 是 真正的美， 是是 是，所以咱们说的美啊，有的时候不要太故意的给它辖定到一个范围， 对， 这时候让我想到就是赫本的一句话，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一个女孩子的美，如果你想要红唇诱人，请多说一些充满善意的话，如果你想要明眸善媚，请多看别人的优点，如果你想要身材苗条，请将食物赠予挨饿的人，如果你想要仪态优雅，走路时请想着你不会独行，总会有人陪伴着你，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身材，然后走路形态眼神等等等等， 对， 都是美的体现，但是这美体现的背后呢，全都是你该如何为他人做出贡献， 对， 这样的美，我觉得这种充满善意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是，所以今天晚上楚燕，你不要吃饭了。你不要吃饭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去那个天桥，把这个，因为我们住在传媒大学嘛，我们天桥上有一个就是拉二胡的老爷爷。今天晚上楚燕，你把你要吃的饭，然后送给那个老爷爷，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性， 是 咱们可以就是多做一点公益活动嘛。 对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女生嘛，还是要以善良为本嘛，以善良为主，对，所以即使你外表再好看，你内心是不健康或者是险恶的，也不会有人喜欢你，对吧？ 没错， 因为外表是看久了，你长得多漂亮都会 厌烦厌倦，所以还是要多读一些书，提升一下自己还是好的。 对，而且我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好像之前网上有一组科学数据说，无论你面对着一个多么美的人，赫本也好，或者是代表东方美的 对 范冰冰啊，咱们就公认大美人也好，如果你一直在跟她对视超过25分钟，你绝对不会觉得她美了。 对，就是 长时间的 就还好了。 对， 所谓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就是你总是用外表去对着别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有一段时间是好的，然后过了这个时间，人会有一个审美疲劳，就觉得都很平常了。但是即使其实你看到一个很丑的东西，你看久了之后，你也会有一个适应。 对，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自然的发生。 对， 所以刚才你们俩提到这个外表和内在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内心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它有一点点体现在外表上面，但更多的会体现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上，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行为上面。然后一点点的你会发现，人际关系也好，或其他的所有的事情，不仅仅是一个妆容能够决定的，是你整个人的一个所有的行为的总和。 对，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看的外表太多，但是有趣的 灵魂太 少。 是的，所以还让我们的灵魂有趣起来吧。那么我们的网友花花如画呢，也是给我们就是留言说到了，从大一开始呢就有了打扮自己的时间，就跟咱们一样嘛。那么也开始学着打扮自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周围的圈子的风气里，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化个妆参加聚会就会被同学说有心机。那么现在面临着找工作，应不应该带妆面试呢？当然应该啦。 你觉得呢，楚言？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的这个化的妆容，它另一个层面，它表达着对，就是你是求职者嘛，对着这个面试官的一种尊重。 对，因为我刚才也一开始就说了，你化妆不仅是让自己美丽，更多的也是尊重他人。 同时也取悦自己。 对， 而且就是之前我想到，罗振宇老师曾经来咱们学校做过一场演讲， 是 他有一句话我特别深刻，他说的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每个人都忙于工作，疲于生活。如果一个人能时时刻刻保持自己面容姣好，保持一个高颜值，这代表的是一种能力， 对， 而不是其他，而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包含着工作能力、生活能力等等等等。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能让自己保持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本事，并不是一个其他附加的。 是是是，没错， 或者是什么样的？ 对，说什么所谓的有心计啊什么的，你想想。你可能每天早上都起来7点准时化妆吗？这也是一种精神状态， 这是毅力，是 毅力， 是有生活态度， 确实 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那我们的老师有什么见解吗？ 我刚才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网友的提问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对别人说他有心计这一点，其实是有一点内心是有一点疑问的。就是说，当别人说他有心计的时候，他觉得，哎，我是不是化妆就不对了，就代表我有心计了？所以其实他内心有一个纠结，是说我做了很多，我做了一些事情，如果别人对我有疑问的话，我就要对自己产生怀疑。他没有整个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就比如说你去面试化个妆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 他因为别人说了他化妆的这件事情，然后就说那我面试要不要化妆，就他非常容易受人影响，而这个影响你发现非常不理性，他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不理，别人可能是因为比方说是因为妒忌，他会就中了人家妒忌这个套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在接收别人信息的时候是可以更理性的去面对的。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做错了，而是你接收别人信息之后，你处理在自己身上，你会把它 干扰， 对，你会把它发展成说我不能有任何人来评价我，或者任何人来非议我。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极小的，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对你的评价。而且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下面，比如说从高中小学老师就会说化妆这件事情，尤其对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实在的，离刻苦学习很遥远的事情，离好孩子不沾边的事情。所以就是当一个人从学校然后跳到社会这个过程当中，他内心会有一个挣扎和打架，就是我要不要去成为一个所谓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坏女孩。其实化妆并不是坏女孩，化妆是你尊重这个其他人，你是尊重你的工作，尊重这个适当的场合。 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内心的这个纠结也会让很多女孩子产生一点问题。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从小的教育也是很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小的时候经常他们会说不要打扮自己，打扮不是好女孩 啊。对，是有 这样的。所以说一个人的童年对一个人的一生多么的重要。 对，所以以后我们要是有被别 的话，我们一定要教育他，也不是从小化妆啦。我觉得应该学会这样的一个技能。 对， 当然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教他怎么去护肤。你不要一下子卸妆之后，别人都认不出来你了，那样反差很大，也还是蛮丢人的。 对，可能更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内在的独立性，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一句话，你就马上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是是， 对， 思考的独立性，这也是抗干扰能力的一个生存的 没错 的一个条件。 是的，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是换一下我们的脑子啊，我们来说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爱情补习班。那么我是今天的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楚烟。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英。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秘密花语这一部分呢，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地方啊，好玩的地方，那就是芳草地。那首先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前天吧，应该是拍的一个视频啊，还是挺好看的，给大家介绍一些吃的呀。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说化妆嘛，您可以周末的时候，尤其是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您可以去我们推荐的这个地方，你化上美美的妆啊，然后去喝一个下午茶呀，吃点甜品都是非常好的。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FM 九八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女神百分百的主持人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 等等等等， 今天的嘉宾德华。 对，大家经常看我们女神百分百的，然后对德华应该也不陌生了。今天我们三个人齐聚来到了乔峰芳草地，在这里马上要迎来是5周年的店庆。这一次的主题叫乔见艺术之旅。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我们的第三站，来到了其中。在 LG2 的一家这个福楼咖啡，其实这家听上去像是一个咖啡店，但是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喝到正宗的咖啡，在菜品方面的选择也是很多元的，所以我们也请到了餐厅的主厨曾宇刘。女神百分百节目组呢，其实也是带着很多网友，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听友的问题来的。到底怎么吃可以又保持自己的美貌，同时又可以让自己感觉哇很幸福很满足？来福楼呢，我们打开这个菜单，刚也在曾宇刘的指导下，给我们三位不同类型的人群，指明了道路，到底要怎么来选择？我们先从一梦开始。她是一个爱吃甜食不怕胖的漂亮女生。 是，刚才我们的在座的刘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甜品。不过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套餐里面的这个点心， 龙 丝绒。对，我吃了好多，我现在吃 起来有点 吃。 就是你觉得会有负罪感吗？ 吃的时候不会，但是咽进去的时候不会。 就是女生如果爱聊天，就是想要下午茶时间来的话，可以点一个下午茶套餐 set， 然后148-198价格，其实很划算。想要在我们女神百分百当中实现到每周五时尚穿搭的每一套衣服呢，可以穿出大片感的话，你一定要在吃的时候特别注意。那我就会推荐你菜单里面的像新鲜沙拉啊、低卡套餐啊，还有生蚝这种海鲜就不能错过啊！ 真的， 还有法国生蚝。 对啊，不是丹麦生蚝，是法国生蚝。我觉得从周一到周日的女神百分百的每一位主持人，相信在这里都可以挑到属于自己的那些菜品，同时也适用于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今天三位呢，带大家来到乔峰芳草地这样一个既可以去购物，最重要的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艺术状态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综合体当中，带大家吃喝玩乐，从各路来体会到了。在这边去度过休闲时光的话，选择其实是很多的。 是， 我们此时此刻的坐标是在乔湖当代美术馆，对，也是在 D 座的十层。那我们一会儿呢，会带大家好好的看一看这个当代美术馆里面都有哪些作品是可以让你们也可以来享受到的。当然，各位也可以在闲暇时光呢，去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乔湖芳草地的 App。叫做 Pop You Green 芳草地，也可以获得一手的新鲜资讯以及是优惠的消息。 是，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十层的当代美术馆不仅是说是一个看展览的地方，其实你也可以和你的同学们聊天，不同 像绿植啊，包括阳光啊，还有泽华很喜欢的情调啊，全部都融合在里面了。 此时此刻，没有文化的胖泽华很想要去看很多很棒的展览。 对对对。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们是来自 FM 九八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的主持人，我是女神百分百的主持人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的嘉宾泽华。 我们今天带大家逛了一整天的侨福芳草地，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划重点、敲黑板了，因为有很多的活动是要一一的告诉大家的。首先呢，推荐给大家的是9月23号是芳草地五周年最盛大的活动。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通过之前的一些活动和渠道呢，其实芳草地的专属的 VIP 会员已经收到了邀请函，所以9月23号当天，其实侨福芳草地是全天闭馆的，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是收到邀请函的会员可以开始陆续入场，而他们最盛大的 party 呢，会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如果你手上有这样的 reservation 的话，恭喜你，你就可以来参与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也不用着急，在9月23号之后，包括11期间，在这里你依然可以找到你专属的活动。比如首先，作为像这样会过日子的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打折的字眼。 太对了，五周年当然会推出非常特别的活动。 所以会打几折？ 五折，你没有听错，五折。而且呢，是从今天起，其实从9月8号就开始了，但大家就记得从今天起一直到10月8号的时候，这期间全部都是会有一些活动，参加五折活动啊，不是所有，但只要都会有五折的。 对，品牌的五折活动，对，一直会到10月8号，所以11期间也是很适合大家举家来买买东西什么的。那一梦呢，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也要给大家推荐专属于侨福芳草地的一些艺术活动。 没错，那么从明天开始，也就是9月20号开始，就会有这个陆续的艺术展览，比如像今天我们参观的10层的画展呀，包括3楼的会员中心，就是芳草地的艺术展。 对，芳草地艺术节在3层的会员中心，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呢，我这边也要告诉大家的是，作为芳草地的会员，如果你达到一定的 level 的话，在5周年店庆期间来到这里，可以获得像范学仪老师他23首诗的一个版画的一个精品的礼品，所以其实是有收藏价值的，很多他的粉丝一定会想要来抢到。其他还有一些芳草地签约艺术家合作款的专属于中秋的一些礼品，你也可以带回家共度中秋佳节。当然更多的信息呢，也欢迎各位去下载 Parkview Green 芳草地的这样一个 app。 好的，那么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一梦， 我是楚烟， 我是大英。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是魔方秀的982活力榜，希望您持续关注。